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走在时代浪尖，谁不敢乘风破浪？云米智能家电，令人啧舌的黑科技。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冰箱、油烟机、燃气灶，智能家电整套买，加油做人生赢家。涿州、高碑店、雄县、荣成、徐水、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186-3118-7077，186-3118-7077。 959资讯快报。 5月26日，涿州市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看望慰问本市三车治理执法组工作人员。5月26日，涿州市总工会召开4届7次全委会扩大会议，市委副书记张金科、副市长李庆林出席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会主席张宝利主持。会议总结回顾了涿州市2016年工会工作，对今年的工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5月25日，涿州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万人签名暨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在范阳公园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指挥部副指挥长刘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国、市政协副主席岳新平等出席启动仪式，并与大家一起在“崇德守信内于心，素德助信化于行”条幅上签名。仪式由京南经济开发区副调研员、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王亚忠主持。5月23日，涿州市召开统战工作座谈会，传达学习保定市委统战部长会议精神，并结合本市实际对会议精神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梁建杰、市政协副主席岳新平出席会议。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全心全意，你却不言不语，把我们的未来变成回忆。我要如何认回你的心？哦，哦，哦，哦，认回你的心。

有对你去恨。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